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6集。 能。 段九笑了笑说， 迟燕14岁，刀术便达到宗师水准，世心满怀希望带着他进雪山参拜仙代阎罗。你以为他是为何铩羽而归？ 我爹娘不喜欢他，我知道。 段九摇摇头。 是因为他没有心。没有心的人没有软肋，不能成为阎罗的傀儡。那时候的迟燕是一把纯粹的杀气，我见了他便知道他无法成为伽蓝主持。可是夏侯炼可以，他的软肋太多，随便挑一根都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 但他的刀术不是很差劲吗？这么差劲怎么震慑其他刺客？ 我原本也不想选他，可世心乃叛逆之徒，我必须找到足够强大的刺客代替他。然而八部除了迦楼罗和锦纳罗换代频繁，不足以担当大人。迦楼罗肆意妄为，我行我素，锦纳罗效力藏刀，城府极深，都不是合适的人选。若从孩子里挑拣，放眼整个伽蓝村，要么是大字不识的乞丐，要么是到了村子里还偷鸡摸狗的流氓。伽蓝的孩子的确可以成为一把利器，却绝不足以驾驭旁的利器。矮子里拔将军，也只有小练稍稍能入眼。 段九说道。 但这小子的不学无术让我震惊，三次刺杀，三次失败。要不是有前辈帮衬，他早已命丧沙场。 所以你借世心的手段的？ 不错，真正的利刃必以仇铸，必以血断。我向世心推选了他，世心杀妻母，成利刃。 段九缓缓闭上眼。 而我只需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他真正的凶手是世心，再助他诛杀世心，伽蓝便可平稳换代。 你告诉了他，他没想到他杀了世心之后就逃之夭夭了。世心那个慈父还给了他七月半的解药，让他完好无损地活到了今天。 百里渊眼里浮起嘲笑的神色。 不，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他。那日我去寻他，他却喝醉了酒，神志不清，满嘴胡言。大仇得报便如此荒唐，喝酒嫖妓五毒俱全，果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 段九的眉头深深皱起。 但我没有想到，半年后这小子突然归来，杀了世心。 是谁告诉的他？ 不知道。他杀了世心之后改头换面逃离伽蓝，迟燕也在雪山失踪，我派去截杀迟燕的刺客统统失踪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世心真正的用意。 用自己的性命为代价，送他的孩子逃离伽蓝吗？住持死，伽蓝大乱，这是逃跑的好时机。 百里渊蹲下来，戳迟燕的额头，一戳一个淡红的印子。 可是你错了，迟燕没有七月半的解药，我捡到他的时候，他正七窍流血呢。世心就是让迟燕来杀爹爹的，他要夏侯炼活，要迟燕去死。迟燕帮夏侯炼灭了伽蓝，夏侯炼就可以安安稳稳活下去。 哦，是这样吗？ 段九抚着窗台低低叹道。 倒也有道理，迟燕一出生便是世心选定的杀器，他天生便是为了杀百里家的阎罗而活。 百里渊端详迟燕的睡颜， 许是被他戳的，他睡得不安稳，眉间紧紧皱着。百里渊歪着头帮他抚平眉锁，喃喃说道： 哥哥好可怜，幸好我捡到哥哥了，我要带他和姐姐一起回雪山，我们一家人快快乐乐地住在一起。 燕罗，你不应当如此眷恋私情。 段九伸手接住屋檐下滴落的雨水。 我老了，重整伽蓝耗费了我太多心力，我今年不愈的刀伤正在带走我的生命，现在无论是烟叶还是极乐国都无法震了我的伤痛。 百里渊掉过头望着段九黑沉沉的背影： 你快要死了吗？ 燕罗，我已为你遴选了新的八部，他们会代替我为你震慑所有刺客。 段九收回手，冰冷的雨水在他指尖滴落。 接下来我会为你杀了沈爵，扶持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厂都上任，路我已为你铺好，伽蓝的未来在你手里，燕罗。 百里渊站起身来，默然无言。他想起很多年前他独自站在林北侯府的废墟里，默然望着断壁残垣下扭曲的尸骸，那里有他的父母，三个哥哥，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这个男人从漫天血色的红霞里走出来，站在重门之外对他摇摇作揖： 伽蓝断酒，愿为新人阎罗肝脑涂地。 百里渊轻声道： 我会好好安葬你的，段仙。 百里渊的话忽的一滞，他的腰后传来坚硬的触感和丝绵破裂的声音，一个黑色的影子在他身后支起了身。段九迅速将他拉到身前，大喝一声，尖利的呼啸声掠过耳边，一只黑色的短矢划破冰冷的空气，穿入持刀人的肩膀，将他钉在墙上。木刀落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段九拾起木刀，用手指轻轻摩擦木刀锋利的刃口，叹道： 迟言啊，小练教了你很多东西，你学会了削木刀，还学会了伪装。 百里渊摸摸后腰，袄子破了，他摸到底下的锁子甲，触手冰凉。 小林要死了吗？ 迟燕低声问。 哥哥。 百里渊轻轻喊他： 我给你机会，我不罚你，你不要想夏侯恋了好不好？夏侯佩要他不要你，世心也要他不要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喜欢他呢？我才是你的妹妹呀，我们一样都是被家人抛弃的人。 段九燃起烛火，幽暗的屋子迎了光，墙上落了拉长条的人影子，随着摇曳的烛火满屋子的晃动。迟燕抿着唇把短矢从肩膀上拔出来，鲜血迸溅。百里渊想过去，段九伸手拦住他： 迟燕，你还有机会去杀了沈爵，我给你自由，让你去见夏侯恋的骸骨。 段九说道。迟燕没有理他，捂着肩膀推开门往外走。冰凉凉的空气浸透中衣，墙外传来马蹄声，一声声很均匀，越来越远，渐渐听不见了。恍惚间他觉得心慌，心在腔子里收缩，胸口闷闷地喘不过气来。他喘着气，可连凉气都呛口，喉头一甜，有温热的液体从嘴缝里流出来，紧接着是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白纱交领上沾了血，在昏沉沉的夜色里像悄无声息绽放的红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，同样精彩。